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四十二集。其实早在麒麟山山顶听到来救自己的人居然是陈泽明时，萧定第一个念头全然不是欣喜，而是恰巧相反。他很早就感觉到此后的局面收拾起来将有诸多棘手之处。问题是世上的事情偏就这么奇怪，绿岩的频繁出兵却导致了一个与萧定预计完全相反的结果。一方面，随着陈泽明更加的功高盖主，他提防之心更盛；另一方面，战事上他又不得不倚仗这位战无不克的将军，以避免国力上有更大的损失。与之相对应的是，两个人的关系走入了一个极其微妙的阶段，貌合神离。他对陈泽明也不能如从前那样呼之即来喝之即去了，其实他还是想将这个人压在身下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人他始终有些奇特的恨意，这种恨意非折辱不能发泄，他就喜欢看陈泽明被逼迫的样子，那样解气。有些人你天生看不顺眼，大概只能这么解释了。然而纵然是他也不能轻举妄动，这个时候的陈泽明已经身居要位，手握重权，当年少年陈泽明也握过兵权，但那时兵力远不如此刻。他看得出陈泽明的变化，那种不变方向的忠心在这个人身上已经消失了。 这是朕自己造成的吗？ 将才难得，皇上若是要用他，那就别再辱他，若是真的只是玩弄，那就永远别用他。 当时杨良那种无奈的口吻和神情似乎还在身边，萧定想到杨良，心中稍微安定了些。他迷迷糊糊抛开奏章，将头靠在壁上，合着眼，似乎又看见杨良在对自己笑，那笑容从来都是温暖纵容，里面含着善意和带点促狭的忍让，总能让人平静。站在一旁的韩有忠连忙上前将被褥给他掖好，枕上萧定的双颊有着不自然的红潮，那似乎昭示着病情的反复。他在梦境中有些腾云驾雾，晕晕乎乎的感觉，他看到杨良端坐在马上，而下一刻自己也是手持弓箭策马狂奔，这是在什么地方？他认了片刻，依稀认出是城外梨花坡，这地方他和杨良少年时练习骑射便已来过多次。本来皇家自有自己御用的猎场，杨良却不喜欢，说那种地方半点人气也没有，气闷得紧，自己当然要顺着杨良，他只求杨良能回到从前，时时刻刻对着他笑，他受不了与自己带着隔阂的杨良。为什么自己会这么想？他有些明白，这不过是恍惚间的遐想。可纵然是这样的时刻，居然都不能够回到更开心的过去，萧定有些烦躁，又有些叹息。那一箭风驰电掣，直往坡下那头鹿身上射去，身后喝彩升起，萧定微笑起来，他的杨良就该是这样的威风。而剑到半路，前方突然闯入一个骑着马的少年，拿着鞭子要红赶那头小鹿，萧定咬牙直挠， 真是找死。 这话他是不是说出口了他不记得，不过肯定这么想过。身边的侍从见状都惊声呼叫起来，发箭的杨良更是离鞍半立了起来，焦急探头，眼见那箭便要插入少年背心中，侧旁突然斜出一支箭，雪亮的箭尖堪堪正定中先前那支箭的尾尖。杨良的箭飞了这么远，本来已经开始示弱，那箭却显然是刚出宫不久，势猛难当，于是这一箭的出现抹杀了一桩残案，救活了一个人的性命，也扭曲了两个人的一生。杨良的箭被击得骤然转了方向，插入少年身旁的泥地中，尾翎颤巍巍抖了半晌方休，少年吓得半死，坐在地上直抖。 本来是微服出来的，竟然险些出了人命，被人认出便是麻烦事儿了。左右侍从早有人挡了上来，另有人下去平息此事。萧定往下看去，几百步外飞剑出处，依稀是个英俊挺拔的青年人正持弓而立。这人倒是个人才，萧定极目眺望，看清那张脸时突然惊了一惊，恰巧同在一个时刻，杨良也低声倒抽了口冷气。萧定慢慢转过头，正对上杨良也转过脸来，两个人对视了一眼。杨良怔了怔，似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，立刻朝萧定笑了笑，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他不知道自己的眼神早出卖了他，那种不自主流露出来的醒悟担忧和警惕刺痛了萧定。 在你眼中，我早已成了这样的人，那我再多错一点又何妨？来了吗？ 萧定睁开眼，却看到又在为自己切脉的太医。韩有忠走上前。 哎，万岁的病又重了，今天还是别见了。 萧定挣扎着要甩开在自己腕上摸来摸去的那只手，却做不到。他想大发雷霆，然而骤然而来的头昏又击中了他。深睡前听到太医疑惑着说： 怎么会突然神志不清呢？ 简直是废物。 萧定险些破口大骂，却敌不过身体和头颅上的双重沉重，不甘心地睡去。他依稀看到自己蜷缩着身体靠在墙角，那是他失事的每一个冬天，没人为他生炉子，他只能干巴巴的挨冻，直到春天来临。金碧辉煌的皇城里，花天酒地的宫殿里，谁能相信万人之上的太子能落魄到这样的程度？偏偏事实就是这样的。他心中猛地不舒服起来，他不喜欢回忆那段过去，这样的梦境似乎在告诉他，软弱也是自己的一部分。然而多年来，自己早就抛弃掉了这些。再度清醒的时候，殿中燃满灯火，已经是深夜了。周遭的宫女宦官都打着瞌睡，坐在椅子上的韩有忠头垂到胸前，早就打起了鼾。萧定皱起眉，正要呵斥，突然有什么声响打断了他。那声音来自较远的地方，不细心几乎就听不到了。他侧耳听了片刻，方才随着梦境而来并未消隐的不安突然又涌了上来。他刚刚为什么会做那样的梦呢？他亲政后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那样不堪的过去啊，为什么在这个当口会想起来？萧定仔细想了想，在得到大军回朝的消息后，朴寒被调亲自领军守城，宿卫的也是叫杜进旦特意从殿前司抽选的人马，与陈泽明半点旧交也没有，这是为了防止大军作乱，那其他的人也应该挡得住，何况入京的只有50人，50人能做什么？难道是别人？可无论是谁，这样的安排都应该已是万无一失啊。那夜色中隐约传来的时断时续的动静到底是什么？他尽力感受，越听却越像是刀剑碰撞后发出的惊歌之声。 韩有忠！ 殿中的人都从梦中被猛然惊醒，见到皇帝铁青的脸色，呼啦啦跪倒了一片。 去看看发生了什么。 萧定无心追究他们的失职，他只关心自己的猜想是不是会成为现实。隔了一会儿，派去查看的小宦官惊慌地奔了回来。 我不得了了，有人杀入宫了，万岁快避一避吧。 今日当值的是谁？有多少贼人？什么身份？怎么闯入宫门的？ 听说是有内应把门给开了，外面太乱，实在查不清楚。 这倒不冤枉他， 外面刀光剑影混战一团，能打听的实在有限。韩有忠连忙去扶萧定。 万岁，先避一避，待护家的殿前司赶过来再追究不迟。 韩有忠只得收声，那股不安却愈加浓厚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这样的闯宫应该不是偶然，而是精心策划的。自己光顾着怕重兵在握的陈泽明发难，却没有提防到会咬人的还有其他人。他的心猛然抽搐起来，这样的错误可能是致命的。匆忙给皇帝披了一件暗色袍子，韩有忠让所有人把灯火点得更盛，自己却带着几名武功最强的内侍扶着萧定从侧门绕了出去。被门外冷风一吹，萧定原本昏沉的头倒清醒了些，远处的喧嚣厮杀声已经清晰可闻，可见宫中守卫还是在做抵抗，否则贼人早该到。对方是强行闯宫，那就是意味着殿前司还是忠于自己的，那么事情还有回转的余地。萧定稍微安心了些，同时身旁搀扶他的韩有忠却停了下来，有人挡在前方，他们不得不停。那人恰好还在灯笼的光线之外，于是昏暗的灯光中只看到那人两足分立如肩宽，牢牢踏在他们唯一的去路上，被定住一般纹丝不动，身形隐约可见是一个高大的男子。那几名侍卫见来人只有一个人，眼色一地，已将那人半围住。韩有忠命身旁的小宦官前行几步，提高灯笼照清了那人面容，众人都倒吸了口冷气，不禁转头往皇帝看过去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